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连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啊！咁之前咧，我哋都有介绍过，有一啲作家咧就会将佢哋专栏嘅作品咧结集成书啦。咁随住时移世易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作家咧会喺 Facebook 度发表佢哋嘅作品啦。咁所以咧都会有一啲作品咧就系将 Facebook 嘅文字咧结集成书嘅，亦都系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呢一部作品。 系啊，呢个作家咧佢其实出过另一本书咧，更加直接就系话佢由 Facebook 嗰度咧结集成书嘅，叫《念之书》啊，即系念书啦。但系今日我哋介绍嘅呢本咧，早少少嘅，叫做《小儿子》，就系台湾著名小说家骆以军嘅散文结集。 咁啊，骆以军有好多人话咧，其实佢嘅代表作咧就系《降生》《十二星座》啊，《西夏旅馆》啊。点解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一个作品反而唔系佢嘅代表作咧？ 我谂其实进入一个作家嘅世界有好多种方法嘅。如果要喺半个钟头嘅节目讲《西夏旅馆》啊，或者其他长篇啊，我觉得有一定嘅难度嘅。咁但系我哋今日讲嘅呢本《小儿子》咧，俾我一个好独特嘅体验啊！嗰体验可以分两边嚟讲嘅。第一咧，就系一个小说家或者一个作家要将自己嘅家庭生活写出嚟咧，几难嘅有时吓。即系我记得咧有一句说话，好多人都会引用过嘅，就系、是、托尔斯泰曾经讲过，幸福家庭嘅故事咧就得一种嘅啫，就系、是、好幸福嘅家庭。但系不幸家庭嘅故事咧就系有各种各样，意思即系话，当然你写小说就梗系识写嘅系写唔幸福嘅家庭啦，你先至会有好多种嘅面貌可以呈现出嚟。咁但系咧，有冇可能喺一本散文集里边呈现一个至少唔一定话完美嘅幸福家庭啊？但系即系话一个开心嘅家庭生活嘅可能咧，我觉得系好难嘅。骆以军正正可以话俾我哋听咧，佢喺呢本《小儿子》里边咧，其实原来幸福家庭嘅故事都可以有各种各样嘅，或者系喺佢呈现俾我哋睇。嘅呢一个家庭故事里边咧，我哋觉得温馨，但系又好似同我哋一般睇嘅一啲亲子啊、趣味啊、养儿啊嗰啲咁样嘅散文咧，佢又有一啲唔同嘅特质喺里边。咁呢个第一点。咁第二点咧，就系骆以军嘅小说，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如果大家有接触过佢嘅长篇，譬如《西夏旅馆》啊、《降生十二星座》啊、《月球圣事》啊等等咧，都会知道佢嘅小说同佢自己嘅个人经验牵扯得好深，咁亦都有一种咧好深刻嘅反省啊，亦都系比较有幽暗嘅一面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人讲到佢嘅语文或者系小说嘅文风咧，系非常之高度密集嘅，就系话佢嘅修辞啊，或者系意象咧，好丰富，丰富到咧唔系咁容易消化。但系咧呢本嘅《小儿子》咧，正如你头先所讲，就系、是、由念书嗰度结集而成嘅文字啦。咁所以系 Facebook 里边同人沟通，向人呈现真实自己嘅生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即是说跟他那种密集的文字呢好像是一个对比。但是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好像他越简单的文字呢就往往是越能够令我想起骆以军最深刻啊或者是最繁复的小说世界。里面呢当我们看到一些幽暗的地方，或者即使是小儿子里面会讲到他自己发脾气啊，会讲到担心自己的儿子不似他或者太似他啊，这些很深层的人啊或者是做父亲的忧虑，我觉得会好像因为他儿子的天真啊或者是纯真呢，给我们一种很纾解或者是好像冲淡他小说里面阴暗的味道。所以这个一体两面呢，我一直觉得是非常之有趣啦。还有呢就是看一本书未必这么容易会有的经验的。 其实听回骆以军讲呢，今次出版这一本的小儿子是因应网路上各方好友的要求，所以才会结集成书。而这本书很多人都说是一本非一般的亲子书，读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窝心之外，也都有少少的悲凉。为什么呢？ 我諗可以有幾方面去睇嘅。咁第一就係、是、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會諗翻起，即係如果你認識呢個作家嘅話，諗翻佢之前嘅小説咧，會覺得啊，好似呢一啲温馨嘅場面，其實變成文學嘅時候，喺佢筆下世界又會形成另一個包袱啊，或者係有另一個面貌。第二咧就係、是、可能世界上，我覺得冇一個情節或者係冇一啲題材話絕對係甜蜜、甜美、温馨嘅。其實所有美嘅嘢，有時我哋都會悲從中來嘅，即係話啊咁好嘅仔啊，或者係咁有趣嘅小朋友同爸爸嘅對話，其實有一日佢會大個嘅喎，或者係有一日嚇，即係呢個爸爸嘅形象可能會轉變嘅喎，咁嘅時候都會令人有一啲感觸。咁但係我諗呢個唔係批評嚟嘅，反而就係話有時一啲食物如果太甜膩嘅，咁我哋都會覺得唔係咁好嘅嚇，即係會有其他嘅層次嘅味道會出現。咁而小兒子正正就係一本咁樣嘅書咯。 咁呢部小兒子有啲人就話啊，其實都幾似新詩嘅喎，亦都睇落咧又似係散文喎。 呢個係羅宇君寫作嘅一個特色嚟嘅，起碼喺佢嘅念書或者有時有機會同佢通電郵嘅時候咧，佢都中意咧用一個分行式嘅散文寫嘅。咁我諗佢會配合佢思想上邊嘅一啲飄逸嘅，即係零碎啲嘅格式啦。咁所以呢一個分行嘅散文都成為咗佢風格之一咯。 當然啦，如果你係身為人哋嘅父母去，睇到樂爾君嘅呢一本小兒子，又會有另外一番嘅感受。但係作為一啲譬如好似我呢啲啊冇仔女嘅朋友去睇嘅時候，又點樣去投入呢？ 咁有好多方法嘅，譬如我哋每個人都係人哋嘅兒子或者女兒啦，可以諗翻自己細個嘅時候有冇同父母咧有過一啲好獨特嘅對話啦。其次咧，我諗就係如果你想認識一個小説家嘅生活，或者係我哋成日想象中嘅文學家，咁我哋文學家嘅世界好似好孤寂嘅，總之一個人喺書房喺咖啡店写作，咁就系佢人生嘅全部。但我哋有时唔记得，即系原来一个作家可能都要接儿子放学噶，要带佢哋去食饭啊，要养花养狗咁样吓，即系有呢一啲嘅生活嘅一面嘅时候咧，乐尔君喺呢本散文里边都呈现咗一个全职作家嘅生活，即系我觉得都可以系一个认识文学家嘅一个方法咯。 咁睇呢个作品嘅时候，其实都好多时会见到咧，乐尔君好中意咧将佢嘅屋企人用星座嚟去做一个代号嘅。 呢、這個唔奇啊，因為佢自己好鍾意星座啊、紫微斗數啊，即係呢啲術算嘅東西啦。咁呢，所以呢小兒子散文集其中一個趣味就係、是、譬如話佢嘅大仔、即係好有一種嘅處女座嘅要求好高啊，或者係比較矜持啊咁樣嘅性格啊。咁呢個都會令到小兒子嘅趣味呢又再增加咗點，就係、是、大家呢好似睇完成本書之後呢認識佢嘅成家人、即係呢個白羊座嘅樂爾君啦、或者係女座嘅大仔啦，等等。 咁其实咧，有啲读者咧就话睇完呢本小儿子之后，先发现原来乐尔君系一个咁搞笑嘅人嚟。 哦，咁就可能会迟咗啲啦。其实如果你认识乐尔君嘅话，或者听过乐尔君嘅演讲咧，一次就会知道佢系好搞笑。 系啊， 真系佢嘅故事源源不绝啦。吓，每次嘅演讲又好，或者倾偈又好咧，都系由一个又一个嘅精彩故事串连。咁而呢啲精彩故事咧，亦都有七八成啦，吓。都是由自己行衰运呢一种咁样嘅主题呢 是包装 去组成。当然呢个是已经好似成为咗佢风格啦，有人都认为话、你唔好成日讲到自己咁衰运咁样啦。但是佢呢一种讲故事嘅方式呢，正正我觉得佢就係好似对于一种纯粹嘅美好嘅怀疑。即係佢觉得世界其实有冇咁正面啊，咁美好啊，或者係每个人都係咁突出啊，一表人才嘅世界呢，会唔会有一个所谓嘅国语讲嘅废材嘅世界吓，即系佢要话俾大家听嗰个意义喺边度咧咁，所以咧，我觉得佢写亲情咧，佢都刻意用一啲错摸嘅情节啊，或者系误会嘅情节啊，将一啲好似好甜蜜嘅父子之间嘅对话咧，去冲淡佢，就好似我哋而家即将要听嘅呢一个片段吓，纸条，咁大家不如一齐去听一下爸爸留低嘅一张纸条喺乐尔君嘅笔下会变成一个点样嘅故事啊？ 今天下午人在外头，打电话回家只有小儿子在家，突然话筒那头传来甜软乖巧的声音，我觉得怪怪的，问有没有胡闹？ 没有。 有没有在写功课？ 有啊。 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必然有诈。这小痞子突然柔情满满说： 爸比，你到香港去了吗？ 哦，我人正在巷子口的复健科诊所。为什么？ 你不是在桌上留一张纸，说你去香港了？ 我过了好一会才意会过来，混账，那是几百年前留的纸条了，你给我现在才看到？有一张纸条，去年初我因事要去香港待三个月，出门前难免充满挂念之情，那时往机场计程车在楼下等，孩子们都在学校，我拉着大行李箱，忍不住还是留了张纸条。其实我家延续我父亲之于我们，平日不太表达父的情感，就是扮演黑脸之角色。结果这个畜生，客厅工作桌总堆满他的作业簿、昆虫箱、蜡笔、废纸、玩具、垃圾。我两年前出门那刻的铁汉柔情，原来一直被盖着埋没，直到今天才意外被这笨蛋看到。 啱啱咧，我哋就听过咧骆尔军嘅作品啊，《小儿子》入边嘅其中一篇啊，《纸条》啊。其实咧，阿骆尔军嘅细仔咧，真系好似佢哦。 边方面咧？ 性格咯， 系 都系咁搞笑啦，咁得意。 系，其实大仔细仔都有各自似佢嘅地方啦。咁但系呢本书嘅《小儿子》啦，或者有人会觉得好似个细仔系一个主角多啲啦。的确系好似佢嘅。咁啊，似佢乜嘢咧？譬如呢篇纸条啦，咁佢讲到咧，有一日下昼，咁佢喺出边就打电话翻屋企。咁我接听嘅咧就系佢嘅细仔啦。咁呢个细仔咧嗰边传嚟嘅声音咧，好似特别嘅甜软乖巧、哦。咁啊呢个爸爸骆尔军就觉得怪怪地，就问咧：你有冇曳啊？咁佢话冇啊。你有冇做功课？佢话有啊。咁但系硬系觉得有啲唔对劲啊吓。咁然之后咧，佢就对呢一个仔咧就有啲疑问咁样啦吓，即系觉得必然有诈吓。咁点知咧个细仔咧好柔情满满咁样问啊：爸 B， 你系咪去咗香港啊？佢话吓，我喺巷口嗰度复诊。紧喎，点解咧？咁然之后佢就话：但系你唔系留咗张字条喺个台度咩？咁啊呢一篇嘅纸条咧，就有一幅相附咗喺度嘅。咁、那、嗰个纸条咧，我觉得都几温情嘅。但系佢刻意印到好细，佢唔系要标榜呢个纸条。咁但系咧呢、这个纸条咧就系讲话啊阿伯阿宁，咁啊即系佢嘅两个仔啦。佢话爸爸去香港啦吓，爸爸唔喺屋企嘅时候，你哋要乖啊， 听妈咪话啦， 听妈咪话啦，兄弟唔好吵架啦，喺马路嗰度咧，或者喺巷子嗰度要小心，多看书，少看电视。你们是爸比的宝贝，要乖乖的哦。咁啊，好窝心嘅一个纸条嚟嘅。咁啊，睇到呢度咧，读者可能就觉得话，原来想俾大家知道佢有几锡佢啲仔啦。咁、但系呢件事咧，就要用一个错误嘅方式去表达，因为如果佢直接咁讲咧，就唔系骆尔军嘅故事啦。咁佢就好似头先所讲，好奇怪啦。系佢话我冇去香港啊，点解你会咁讲咧？咁佢好一会才意会过来，佢就。即刻讲温章，那是几百年前嘅纸条啦，你而家先睇到。咁原来咧就系去年年初，佢有事要去香港三个月，咁啊充满住惦挂之情咧，搭的士去机场之前咧就写咗呢张纸条俾佢嘅仔，咁仲画咗个好似鸭嘴兽咁嘅签名喺度。但系咧呢一个平时唔太识得表达父亲感情嘅人吓，写咗张咁好嘅纸条咧，就摄咗喺呢个客厅里边堆满作业。昆虫箱、蜡笔、废纸嘅台面，咁然后咧就隔咗成年咧先至睇到吓，咁然之后个仔咧仲有呢一番即系咁柔情嘅对话啦，咁佢就觉得真系笨蛋吓，然之后咧仲有一啲我哋可能会觉得唔系好习惯嘅词语吓，就系、会成话这个畜生，即系你而家先睇到。咁喺呢一篇纸条嘅散文里边咧吓，我哋会睇到骆尔军咧嘅即系一啲特色啊吓，就系、小儿子佢甜美嘅父子关系咧，佢想冲淡啲嘅，亦都有一啲咧错误嘅情节咧，令人会觉得啊，好似呢个爸爸嘅权威咧，有时唔系咁一定嘅，同埋咧就系佢用词咧，有时会有啲冲击性嘅吓，即系我哋会觉得吓，点会咁容易就闹个仔系畜生啊、笨蛋啊、混账啊咁样吓，咁但系呢个咧已经系属于比较轻巧啲噶啦吓，咁有时佢哋嘅对话咧系仲有充满住好多比较不雅嘅字啦，即系譬如好多便便啊嗰啲问题。会出现啊，但系我觉得呢本书俾我哋感到比较诚实啊、直白嘅一啲风格咯。 咁另一篇呢，我哋可以同听众分享嘅作品呢，就叫做苦难嘛。咁我想问呢，其实我睇嘅时候呢都觉得有啲奇怪，就係讲呢乐尔君呢其实同佢啲仔呢就諗住去佢妈妈嗰度㗎嘛。其实已经去到，但係佢先发现原来唔系嗰一日记错日子。点解唔入去呢都要返转头呢？ 咁呢篇叫苦难啦。咁苦难其实就系即系国语佢哋苦难，就系、是、乱噏咁嘅意思啦。口字边一个老虎个虎，跌烂咗嘢嗰个烂啦。佢就係講自己平時一個特性，就係好鍾意作故仔或者係亂噏嘢。佢有少少好似秋婷你頭先咁嘅懷疑啦，就係話佢本來去要探佢媽媽啦，咁點知去到發現咗啊，原來係聽日先係，咁佢就同個仔即係喺度爭拗啦，就話橫掂都嚟到嫲嫲屋企啦，點解唔入去呢？咁但係我哋知道啦，即係呢個係台灣嘅嗰種地理關係，即係唔係我哋香港可能搭幾個地鐵站就去探到嫲嫲嘅。咁但係佢就話唔得啊，因為奶奶而家嗰個腳唔方便啦，見到我哋又要煮飯，咁佢話咗係明天，佢就一定係明天先至出現。咁我哋早咗一日呢，佢一定好焦慮。咁然後佢哋就即係好激氣啦，咁又要坐計程車返屋企咁樣。然之後兩個仔就話、啊、我真係唔相信啊，爸爸你有老人痴呆症啊。咁但係呢佢繼續講落去嘅時候呢，即係第二日啦，咁真正係去探嫲嫲嗰日就去到門口啦。佢呢就突然間又喺度怪叫，佢唉我又记错啦，应该係再听日先至係要返嫲嫲屋企呀。咁当读者正正喺度諗住又要发生一啲乐尔君招牌式嘅悲惨事件嘅时候呢，竟然呢佢两个仔一个就话无聊男子咁样，无聊男子，我諗即係成日都系佢屋企对佢嘅一个称号啦。咁另一个就话你想呃边个啊，即係话边个信你呀、啊、咁样。咁然之后两个都唔理佢呢，就走入嫲嫲屋企。咁原来呢这个爸爸呢真系乱噏嘅啫，即系想搞下笑咁样。咁但系佢突然间就跌入一个比较深嘅迷惑里面啊，佢就话啊，其实呢个两个孩子系点样分辨到我头先讲嘅嘢系假，乜嘢又系真嘅呢？即系我觉得呢点如果你再去諗深一啲呢，就系、是、其实细路仔几时开始唔会再相信嗰啲乱噏嘅嘢呢，所谓讲嗰啲 nonsense、嗯、即系几时开始唔好玩啦爸爸咁样，其实都系一种成长嘅痕迹或者系过程嚟嘅。之后呢佢哋就再讲到即系又搭的士啦，咁返屋企嘅时候呢就遇到个女司机。咁个女司机呢就同阿乐尔君好似系一个棋逢敌手嘅，即系可以苦难或者系成日都讲好多废话嘅一个对手啦咁样。咁大家喺度讨论就话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呢个讲法啱唔啱呢？嗰、那个女的士司机竟然呢就会再引申，就话啊先生你上辈子一定系一个老实人啦。咁佢就话吓点解啊？咁佢就话因为女儿系爸爸上辈子嘅情人嘛，咁但系你生两个都系仔，咁你上辈子一定好老实冇情人啊嘛，咁样吓。咁啊，女君开始就好似滴汗咁样，就要同呢个女司机去斗法咁去讲啦。咁但系咧，最后北风一转吓，终于落车啦。咁然后咧，个仔就有个好有趣嘅总结吓。呢、這个害羞嘅大仔咧，就同佢讲吓，爸 B， 佢话呢个阿姨好吵啊，头先即系好嘈啊，佢就好似一个变成女人化身，即系化咗女人妆嘅你啊咁样。咁呢个小儿子咧就喺度沉思，而佢就再问阿乐尔君，佢话咁爸爸，儿子系爸爸上辈子嘅咩人咧？应该吓，如果女儿系情人嘅话，咁阿乐尔君就只好回答吓，儿子咪就系爸爸上辈子嘅爸爸咯咁样。呢一段嘅故事啦，咁你可以话系完全好似冇咩焦点或者冇咩主题咁样，咁但係佢就係讲到我哋去点样面对儿子又好，或者係面对一个小朋友嘅成长都好，其实嗰个界线或者大家嘅了解呢，有时候呢好可以喺啲废话或者係不经不觉嘅，即係一啲淡淡然嘅评语之间呢，我哋可以了解到自己，又或者呢了解到儿子嘅成长。 其实咧睇呢本小儿子嘅时候咧，都发觉佢哋屋企咧真系好多笑料噶、哦。 系啊，咁譬如好简单嘅一张梳化咧，都可以成为佢描写嘅对象啦。咁有一篇咧就叫沙发嘅，乐尔君就发现吓，有一日喺呢个梳化嘅扶手处咧，嗰啲被烂咗，有个细嘅窿。 咁呢个小儿子呢吓冇事，咁啊细路仔多数都系咁啦吓，会将个窿呢越撩越大。咁有一日佢发现呢大到可以将成个电视机嘅遥控呢就插咗喺里面吓，然之后呢佢就觉得嗰张 sofa 呢变成咗好似一个飞机嘅头等舱嘅位吓，一边呢就有手机嘅插电咗啦。咁呢就有一日晚上啦吓，就系、是、佢发现呢个小儿子呢就挨喺个沙发嗰度睇紧水浒传嘅时候呢，有一个奇怪嘅举动，睇睇下嘅时候咧，佢就对住 sofa 嗰个皮扶手嗰一侧咧，好似喺度吸住紧啲唔知咩饮品咁样。佢话唔系嘛，呢、這个头等舱而家变成咗啲乜嘢尊贵舱，居然咧系有呢一个果汁自动饮水口咁样吓，嗰、那个舒服啊惬意咧，佢话好似咧觉得自己系一个酋长咁样吓，即系享受紧一种吓无上嘅幸福。咁啊，佢睇到呢个仔嘅呢一个影像之后，再睇真啲咧，佢话差唔多要晕低啦。原来咧呢一个饮品咧，就系喺头先讲嘅嗰个 sofa 烂咗嘅窿里边越变越大咧，就可以大到将成支嘅吓呢个百香果特饮咧就插咗落去，就成为咗一个超级嘅头等舱啦。于是呢个爸爸吓，即系又系要成日要展示父权嘅乐尔君咧，就将佢痛骂咗一顿啦。咁就话如果我细个系咁咧，一早就俾你爷爷打死我啦。咁然后呢夜晚成家人都瞓晒嘅时候呢，佢仲发现呢佢隻狗仔即係呢个端端呢好似好忠心咁样呢，係趴喺个沙发就守护住呢个小儿子小主人嘅呢、这个佢叫专属奶嘴嗰个位啦。咁佢就同隻狗讲端端让开。咁然后呢佢自己就躺下那已用了九年的老沙发，想象小儿子躺在上头那快活发懒的松快，忍不住从那皮革破洞里伸出来的百香 QQ 吸管就在头上，我伸起脖子哇哇吸了两口，哇感觉真不赖呢咁样。呢个就是即是可以睇到本来将一件不幸嘅事是一个 sofa 俾个仔整烂咗呢，佢就是讲到父子之间即是有时一个好常见嘅情况，你有啲睇唔过眼嘅嘢，但是你心底里面呢又会认同个仔想追求嘅嘢可能同你是一样，甚至乎自己能唔能够做儿子嘅榜样，其实很多家长也好或者很多成年人都有这个问号的。 其实在整本书里面都看到乐尔君很喜欢刺激他两个仔的创造力想象力。 是啊，也都刺激了读者的想象力的。即我看沙发这篇的时候，我会想象可不可以将它看成一个比喻呢。如果你有看乐尔君其他的小说的话，其实他经常都会写到世界的千疮百孔的。无论人的内心的幽暗，他面对的他人对自己种种的冲击啊，或者是他承受的痛苦，令人受的痛苦等等呢，都充斥在他小说里面的。但是这些人生的千疮百孔或者是一个裂口破洞这样，可以好像这个沙发的破洞的。有时呢在文学世界里面被小说家之笔将它越撩越大，即是变成大到一个不合比例不合真实的情况的时候呢，它可能演化了另一种的趣味，或者是被我们演化了另一种的反省。所以在这一本好像很轻松的小儿子里面，其实都有一个系列的篇章，我觉得是写得比较沉重深刻，或者是多一些的反省的。那譬如有一篇叫做不是那么糟的人，即是不是那么差的人，很多的童年的景象出现了的。一开始就是一个阴凉的屋里面有一个五斗柜，里面放了爸爸的一些物品，有些丧身粉这样，很童年回忆的世界来的。朦朦胧胧中自己就写到长达一年时间，他就是偷偷在这个五斗柜里面拿了爸爸的钱，在某个信封里面有一沓100元的钞票，一个月的薪水，我就偷偷拿了一张新台币100，他说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他用那些钱来买漫画送给同学，后来被妈妈发现了，咁佢为保我嘅尊严就唔俾我阿哥家姐知道啦，但系暗暗嘅房间里边咧，始终都系打咗佢嘅手板，好仪式性嘅。咁通常打人咧都系爸爸嘅事，咁但系今次咧就系妈妈打啦，咁所以咧佢嘅印象特别深刻。 咁佢话嗰段时光咧啊，真系好似出水痘啊吓，浑浑噩噩，系一个阴暗嘅，好似水沟里边嘅世界咁样。咁而嗰啲偷嚟嘅钱咧，其实亦都冇为佢买嚟更加大嘅有啲咩嘅快感，其实都系一啲无意义嘅奢侈。佢以前嘅童年吓，或者系被嗰段被困住咗，好似出水痘咁样嘅成长经历咧，就结束咗。咁但系咧，佢话去谂翻呢一件少年时光犯过嘅罪，而没有人知道嘅羞耻感咧，佢话需要好长时间之后咧，佢先至可以反过嚟去睇翻呢件事，或者去再确认咧，其实我并不是那么糟的人。咁佢要经历好长嘅时间咧，先至发现其实自己都唔系咁差。喺嗰个极窄嘅无人知晓嘅怪物化嘅阴鬼之外嘅我，其实尚有许多发亮的品德如鬃毛。咁呢啲比喻系好乐意嗰阵时比较奇怪吓。咁就系话，好似马嘅背脊嘅鬃毛咁样啦，吓闪闪发亮，其实都系有一种好嘅品德嘅，可以带给身边人温暖和义气。后来我对这样的人，处在这样被漫长时光的暗影中雪芳所折磨的人，总是充满同情和理解。呢段咧，我觉得同之前嘅小儿子嘅其他篇章啊，真系讲实在嘅，即系同仔女啊、太太啊相处咧，系有啲唔同嘅。咁但系佢成篇讲嘅嗰个味道咧，我觉得始终都系符合嘅吓，就系话无论一个屋企几咁忙乱啊、慌张啊，有时有冲突啊、打交啊，甚至乎即系有一啲唔开心嘅事发生啊、和解啊等等咧，其实人吓都系有一啲美好嘅品质、温暖、光明嘅地方咧，要被自己去理解，或者系被人哋去理解 嘅。我其实系相当佩服乐义君可以将佢以前做过一啲嘅唔好嘅嘢咧，系咁公开地讲翻出嚟，因为有好多时咧，呢啲嘢可能会成为你俾人攻击嘅对象噶嘛。 但系如果你可以跨越到呢个经验吓，好似佢嘅头先嗰篇即系不是那么糟的人嘅话咧，呢、这个经验可能就会成为咗今日嘅自己一个比较明亮嘅一面嘅自己嘅一个好好嘅支柱咯。 咁有听众同我讲咧，就话跟随咗我哋遇见文学嘅脚步之后咧，就真系每个星期咧都有建立咗一个阅读嘅习惯。咁佢喺公共交通工具啊、搭车嘅时候啊、等车嘅时候咧、睇书嘅时候咧，觉得自己好有型啊，因为咧身边嘅人咧全部都喺度玩手机，但系佢咧就偏偏喺度睇紧书。咁假如大家都系好中意阅读嘅，有自己中意嘅作家，有自己中意嘅文学作品嘅话咧，欢迎你写电邮嚟 ceu@rthk.hk， 加上一段咧你同呢个作品嘅一啲小故事，睇下咧会唔会打动到我同埋黄念恩咧，就拣选呢个作品咧就喺节目度介绍。咁如果一旦咧拣选到你嘅话咧，有精美嘅礼物送翻俾你， 系啊，咁啊，话俾我哋听，你觉得有啲乜嘢书拎喺你手上，你觉得好有型吓？希望我哋喺节目里边一齐讲嘅话咧，就记得写信嚟啦。 咁啊，礼物咧就包括有呢一个插电器啦，同埋32G 嘅 USB， 仲有一份神秘礼物嘅。 我见过，非常之靓嘅吓，咁大家咧唔好错过啦。 咁今晚咧就为大家介绍咗乐义君嘅作品《小儿子》，下个星期咧再介绍另外一位作家嘅文学作品。今晚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